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总体来看，双休日呢还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扩散条件也非常有利，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关注一下联络线的交通情况。现在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的进城方向、西长安街出城方向、通惠河北路三四环之间、京通快速四回到高碑店一线的出城方向、姚家园路四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以上联络线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又到了申请季，除了紧锣密鼓的刷题考试，还要不断的修改申请文书。如果说托福、GPA、SAT、AP 等考试的成绩是将申请学生模板化，那简历和文书就是去模板化，将复杂和生动还给学生，立体的展现出学生的特质。虽然招生官审阅文书和活动的简历可能总共只花10分钟的时间，但这确实是命运的分水岭。如今海外留学文书写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期，怎样的文书才能够活到最后，才能够在众多的申请文书当中脱颖而出呢？留学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指点迷津。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周六我们为大家会安排留学面对面，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话题呢是海外留学文书写作进入冲刺期，什么样的文书能够活到最后呢？一路飙升的赴美留学人数让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高校的时候应该说是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啊。那么根据以往的成功的经验，除了我们说的语言成绩还有你的专业成绩这样的一些个硬性指标之外，申请文书其实真的是打动名校招生官获得美国大学录取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这样的一纸文书如何才能够打动招生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专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和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进行互动沟通交流。那么首先呢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您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启动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部分民办园学习内容达2年级水平。高校启动冬奥会志愿者后备力量培训，北工大创办冬奥会志愿服务骨干学校。预防青少年近视最佳方法，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市教委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近日将对幼儿园小学化开展专项治理，明年3月底之前对有问题的幼儿园小学教育机构进行全面整改。记者探访部分民办幼儿园发现，幼儿园中开设课后延时班、学前班、幼小衔接班等成为了常态，100以内加减认700-800个汉字、背弟子规、学逻辑规律等语数外小学内容均在学习之列，学习的难度达到了小学2年级的水平。对此专家表示，幼儿园本身就是应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来成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段，过早灌输超纲的内容将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不利的影响。日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了防控阶段性的目标，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的近视率控制在 3% 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 以下，初中生的近视率下降到 60% 以下，高中生的近视率下降到 70% 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到 25% 以上。从事多年公益性青少年近视预防工作的相关专家表示，对于眼睛还没有近视的小朋友来说，维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是最佳的措施。目前各大高校已经迎来了2018级的新生入学，再过3年多的时间，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在这些同学当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加入到赛事和城市运行的志愿服务当中。北京工业大学冬奥志愿服务骨干学校7号成立，并且面向2018级新生启动招募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候选骨干人才。这也意味着北工大在全市高校当中率先启动了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后备力量培训。据了解，冬奥志愿服务骨干学校在经过初选和测试之后，将会从应征同学当中选出骨干志愿者进行全过程的培养。 本台记者秦天报道，9月6号到7号，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总决赛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大赛以勇立时代潮头，敢创会闯，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为主题，共有159个项目脱颖而出。大赛分为创意、初创、成长、就业型创业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组，同时进行角逐，最终评选出北京赛区一二等奖以及冠亚季军。市教委葛巨仲副巡视员指出，本市将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树立先进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丰富课程，创新教法，强化师资，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的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了互联网使用的变化情况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几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15岁儿童每周用于互联网的平均时间从21小时提高到了29小时。经合组织研究发现，通常在校上上网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周末校外上网的时间控制在1到4个小时的学生，科学成绩优于从不上网或者是更频繁上网的学生。更频繁的使用互联网，比如每周超过6小时，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也会更低，缺勤率会更高，教育体验会更差。可见频繁上网对于学业的成绩有消极的影响。日前发布的北京养老产业蓝皮书披露，针对现阶段本市基层养老服务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缺口较大的问题，相关部门将会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建设，13五期间挂牌建设5所养老护理员培训学校，并且引入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师资，支持职业学校培设和增加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到2020年，每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护理员的数量不低于50人。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海外留学文书写作进入到了冲刺期，什么样的文书才能够活到最后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 2.0， 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5、6，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又到了申请季，除了紧锣密鼓的刷题考试，还要不断的修改申请文书。如果说托福、GPA、SAT、AP 等考试的成绩是将申请学生模板化，那简历和文书就是去模板化，将复杂和生动还给学生，立体的展现出学生的特质。虽然招生官审阅文书和活动的简历可能总共只花10分钟的时间，但这确实是命运的分水岭。如今海外留学文书写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期，怎样的文书才能够 活到最后才能够在众多的申请文书当中脱颖而出呢？留学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指点迷津。海外留学文书写作进入到了冲刺期，什么样的文书能够活到最后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话题。各位好，我是张征，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启德教育北京分公司的文案经理杨爽老师。杨老师你好。 张老师你好。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文书写作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呢也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因为刚才呢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文书的写作啊，在整个留学申请过程当中啊是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有可能大家是觉得我这个言过其实啊，所以呢一开始杨老师您这个作为这个专家，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留学的文书是不是像我说的，在这个留学申请过程当中确实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没错，的确是像张老师所说的，留学文书呢是在申请美国大学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首先呢它是申请材料的必须准备的材料之一啊，常见的申请材料包括呢成绩单、语言成绩啊，然后还有一些标准化考试成绩，比如说本科的 SAT 和 ACT, 硕士的 GRE 和 GMAT, 以及文书、推荐信、申请费、存款证明等等。 这是常规的申请资料啊，你别看这个东西多，但是这个文书在里边的这个作用性那可是必须要凸显出来的。 没错，文书呢为招生官提供了从感性层面了解申请者的这个渠道啊，和申请的学生提供的平均分呢、语言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等一些硬性的这些材料不同，文书是一个很主观啊、很个人的材料。通过这些文字，招生官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更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些单调的数据。 也就是说，招生官就是在招生官的眼里，这个文书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上的这种表述，它是可以能够通过这个文书能够真正的看到申请者你自己本身的真实的面目的。 没错。 他自己有没有自己这个，你比如说制作的原则是什么啊，就是说咱们至少得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才知道这个文书究竟怎么写。 是的。如果这个招生官他在看你的文书啊，那么恭喜你，你有可能已经经过了，已经经历了一轮筛选啊。他可能是先通过你的分数硬性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文书制作的原则是什么呢？我可以先说一下，就是一篇能够打动人心的文书啊，有代入感的文书，它可以让招生官深深的这个记住这个申请者。那一篇平淡无味啊、用素材堆砌起来的文书，对招生官来说是过目即忘的。所以说你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兴趣爱好，和用这些兴趣和爱好支撑起来的长久以来坚持下来的这种活动啊，这个招生官还是说能看到的。 您这个在指导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给这个孩子们指导这个文书有哪一篇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觉得这个文书写得特别的好？ 这个太多了。因为我们不同的申请类型，他可能写的这个内容啊、素材啊都不一样啊。那如果说本科来讲呢，我们主要秉承的原则是技小见大啊。然后从如果是申请硕士来讲呢，我们更侧重的是他实际的经历，用事实说话。 如果就是从这个本科阶段来讲，您刚才说以小见大，对吧？是什么样的小事？你比如说，我们是可以能够给他无限的进行这种延展，然后能够让招生官看到我们这个学生自己本来面目啊，他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学生。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我们国内的学生在写作的时候啊，有些学生或者家长他可能面临一个误区，他认为他自己呢有很多优秀的经历，他都想表达出来，所以说他就希望把他所有的这些经历，然后 都想写进去， 给他堆进去。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也反复的跟学生和家长强调啊，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或者素材呢，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耶鲁的招生官他自己写的一个范文，所谓的申请范文。 他写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简单，他写的是我怎么样自己切牛排，通过这么一件小事，然后他经历了哪些，有哪些内心的波折，然后最后他给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他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或者意义，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等于说是一个范文吧。 嗯，是怎么切牛排，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招生官呢，他用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他讲他小的时候，或者说他年轻的时候，他18岁，他受伤了，他手受伤了，然后在工作中受伤了，他的父亲呢又住院了，他不得不辍学去照顾他的母亲和6个兄弟姐妹。然后他为什么受伤了呢？是因为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呢，手被切割机绞到了。 嗯， 他前面说这些呢，可以铺垫出来他的家庭背景，就是说是一个起码是一个工薪阶层。然后呢，有一天他去他的同学家，他的同学母亲邀请他留下来吃一顿牛排。然后呢，对于这个申请者来说呢，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坐在餐桌前吃牛排，而不是在电视里面看到吃牛排。 嗯， 他很高兴，很欣喜，直到他在用餐之前的前一刻，他发现他的手坏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切这个牛排。 嗯， 这个时候呢，由于前面那些铺垫可以看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要强的那么一个人。嗯，所以说他在想，如果说我寻求帮助，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然后对我产生一些其他的看法。然后写了这些之后呢，但是他还是鼓足了勇气跟这个朋友的妈妈说，我现在不能切牛排，因为我的手 受伤 了。 嗯， 然后他发现他说出来这些之后呢，也天也并没有塌下来，然后呢，还是说之后的事情还是照常进行。他从中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人，但是我同样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帮助。就是说，所以说呢，通过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他这个里面没有说他的成绩呀，没有说他的一些参加过什么比赛呀等等，他只是通过这么一件事来让他的，比如说可能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些性格呀。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小见大， 就是这个其实才是文书的应有之意，而不是说这个是像你写个人简历一样的，我罗列自己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做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轰天动地的这些个大的事情啊，都是在这种小的事情当中以小见大。 对， 重点应该是凸显在这样的一些个小的事情当中，或者说在你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当中，你个人的一种成长的变化， 是 吧？ 是的，没错。 您看刚才您举的这一个例子，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实际上，我们最近呢也会看到，美国的有些大学实际上它给大家列的一些那个文书的题目其实还挺奇葩的啊。我们的那个一起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今年的申请季又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到哪一步了呢？我们来聊一聊申请文书的事情。今天虽然各个学校的文书 deadline 都在年底，但是素材准备可绝不能等到年底再说，尤其是碰到以下这样的文书题目。 红色是新的黑色，五十是新的三十，习近是新的摇滚，什么流行，什么过时，为什么会被取代？Alex 掉进兔子洞，宁勇开车经过了收费亭， Dorsey 被卷进龙卷风，宁勇吃了红色药丸，金元素你曾经想过、听过或者创造过的另一个世界入口。 以上这些都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变态 ICT， 除了芝大，还有很多牛校也有自己经典的题型。如果你可以选择被机器人、恐龙和外星人抚养长大，你会选择谁？我选择 GoDie。你刚刚写完了300页的自传，请提交217页的内容。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遇到这样奇葩的文书题目，到底该怎么办呢？很可惜，我也没有万能的杀手锏。不过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学校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出这样天马行空的题目？无论是50还是500字的文书，是短问答还是填空题，不过都只是一个题目而已，让你真正放开自己，不要被申请的条条框框所局限。其实这些问题呢，根本都没有正确答案，这只是给我们一个契机，展示最真实的想法。窍门归根结底只有3个字：做自己。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个录音当中说的一些个 变态的这个文书的题目啊。 是的， 杨老师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题目哈、啊，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无所适从，没有地方下手。但我觉得最后总结那三个字很好，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题目，归根结底还是做自己，写自己。 对 啊、哦，因为从2017到18年，这个文书的题目，又有新的这种增加。那么在这个方面上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杨爽老师给大家也分析一下。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美国经常申请时经常用的一个申请系统啊、它叫Common Application， 主要是它大概涵盖了160多所高校的这么申请，就是这些学校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系统来申请啊。那它这个申请系统呢，它历经了两次的这个文书的变革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变革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啊，尤其是最近这一次变革，它从之前的五选一改成了七选一，就是文书题目要求啊。那它官方给出的一段文字的描述是什么呢？所说的就是说，之所以要改变文书要求，那就是为了帮助所有申请者，无论是他们什么样的背景啊，能够帮助他们来启发自己啊，来撰写他们自己的故事，畅所欲言。然后呢这个 common 这个申请系统呢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啊。但是呢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用我们能够清楚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一下。Common Application 这个文书要求变化呢，就是很明显的变化，从五选一改成七选一。它为不同背景的申请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渠道，来反馈他们的背景经历。 杨老师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马上结束了，待会儿啊，我觉得因为五选一变成七选一呢，等于是增加了两道这个新的题目，对吧？ 是的 啊。那么特别是关于这两个新的题目，新增的这个题目怎么样去撰写它，题目怎么样去理解，然后呢通过新增这个题目，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大学它究竟想筛选什么样的这个人，过一会儿您给大家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啊。 好的。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说新增加的这个题目，我们现在看其实重点应该是考察我们同学这种专注力，学习的能力，思维的能力，还有你的创造的能力。 是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 那么具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题目怎么写啊，考察的重点和角度是什么，过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进行交流。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活到最后才能够在众多的申请文书当中脱颖而出呢？留学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指点迷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和您关注的话题是海外留学文书写作进入到了冲刺期，什么样的文书能够活到最后？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喜德教育北京分公司的文案经理杨爽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这个时间段一开始，杨老师，咱们先回答个问题好吧。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叫惊天动地啊，他说留学文书能用，就是能套用模板吗？如果可以套用模板，应该注意什么？ 这位朋友呢，这个提的问题，可能是很多申请者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定义这个模板啊，什么是模板？那如果说他给了你一个类似于像考托福作文的那种框架思路，就是都是限制的比较细，然后你反复的拿着一个思路去练，我感觉这种练习是没有意义的。我如果说让我说这个模板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通过大学提供的一些申请中的给出的文书范本，我们多去读这些范本，我们需要做的是找思路，让他来激发自己的这个思想和想法，然后呢同这个申请者自己真实有的这种经历相结合啊，这样的话我感觉您不需要模板，可能你直接写出来的东西要比你通过之前的那种方式套用一些思路去练习要好的很好的很多。 就是咱们别学皮毛，就是皮毛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框架性的一个东西。对吧，你应该是领会到这些模板当中的精髓， 对，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啊？ 对， 好，那咱们先回答这一个问题。接下来呢，咱们先说说，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新的 CE 系统当中，不是新增加了两个题目嘛？ 没错， 对吧？ 对， 新增加这个两个题目，咱们通过这个新增的题目给大家分析分析啊。这个题目怎么解？重点考察的是我们学生的什么样的这种能力水平？又通过这些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美国大学他要招收进来的学生应该是要具备什么样的这种素质水平。 好的 啊，给大家分析分析。 因为他新增的这两个题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七个题目总的要求和之前的对那五个题目的要求也有了一点变化。字数呢虽然还是说250字到650字之间，但是他说了，你如果说有很多内容希望去表达，那你可以充分利用这650字的要求去写，但是你没有必要去为了凑这个字数而去必须要给他写够650字，但是呢我们也不接受少于250字的这个文书，所以说希望大家要做的就是有感而言啊，不要说为了650字而写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他第一个新增的问题是描述一个话题观点或者理念啊，你发现他有很他非常有趣，以至于让你忘记了时间。他为什么吸引你啊？然后当你再要去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从谁那儿去寻求了什么样的帮助啊？那这个问题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激情才是大学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这么一个特质。你只有这个兴趣才足以让人去成功，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动力。那如果说学生他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激情和兴趣去投入去做一件事啊，和他用金钱去堆砌起来的这么一个经历啊，从经验丰富的招生官呢的角度来讲，他是能够分辨出来的。所以说招生官希望看到的是你投入了很多激情，你用你真正的兴趣爱好去做了什么，所以说他增加了这个问题。 主要是看就是你是不是对某一件事情真的感兴趣，而且对于这件事情是真的能扎进去去研究它。 没错 啊。好，这是这个新增的其中的一个题目。另外还有一道题目， 对，另外还有一道题目，这个题目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自选题目。 嗯， 为什么增加了这个题目呢？这是，等它其实等于说是恢复了2012年以前的一个任选题目啊。2012年以前呢，它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它为什么又恢复到了这个题目呢？就是只要是命题作文呢，它就可能有一定局限性，啊，成百上千上万的申请者，他很有可能他对于某一个问题他都不适合，这样的话呢，他增加了这个问题，就给了这样的申请者的一个机会，他让这些申请者去给他们机会去拓宽他们的思路，给学生更多的去选择，把他们最在意的那些经历啊去分享给招生官。 嗯，这就是说分享你一个你自选的一个话题，就是不给你，就自由发挥吧。 对对对， 那意思就是是不是就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没错没错， 都可以。 对 啊，这个呢，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给你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和套路当中。 是的， 是能够希望能够发现出更多，具有特殊天才或者说特殊才能的这几个孩子。 没错，就是说有，因为大部分申请者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些我们理解的正常的这种家庭，这个。这出自这项正常家庭的申请者，但是有一些申请者呢，他可能大龄，或者他来自于一个经济上非常困难的家庭，或者说他的整个这种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等等等等，他的这个经历往往不适用于之前的那些题目要求。 嗯 啊，所以说呢，就给类似于这些申请者一个机会，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反馈他们自己的故事。 不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咱们国内的孩子也可以写这个题， 没错 吧？啊，都可以选。但是您发现没，其实越没给你一个范围，其实反而这个题你倒不好写了。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真正考验你功力的地方。 嗯， 因为命题作文呢，你只要把这个题目研究透了，然后只要有相关的这种经历和你就可以去写它。但是像这种自选话题，那你可能成也在它，败也在它。 对，所以呢，您看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啊，道道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个文书当中想写的内容有很多，杨老师您能告诉我就是该怎么取舍一下啊？再有一个就是一般写多少字比较合适？ 这个如果说从简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正常呢是本科的话它是不需要写简历的。 嗯， 因为它在你的这个以简历的形式，它其实都放在你的网申系统里了，包括活动经历背景，它都在系统里都体现了。但是申请硕士和博士呢，一般我们是要写简历的。 嗯， 这个简历的长度我们一般要控制在一页之内。 嗯， 不建议超过一页。然后如果有特殊情况，他的经历的确非常丰富，那我们可以写两页。我们还要注意他的字号、排版、格式等等，要注意美观，然后还要注意学校是否对你的文书有特殊的格式要求。 嗯，那我们申请本科的时候，我们可以附上自己的一些个简历吗？ 也可以的，在可以上传的一些地方你可以附上这个简历，但其实它对于简历呢，它不是必须要求的一项。 嗯，这可以不用做硬性的要求。但如果你觉得说我自己真的有特别闪亮发光的那个地方，可以去写， 可以用简，可以用简历的形式再呈递给学校。这样的话呢，他可能更便于他去观看。 刚才您给大家分析的是这个 CA 系统当中新增加的两个题目。那么其实它原有的那个题目当中啊，也有做相应的，就是不管是表述上的一些个变化，或者是一些个这个问法上的一些个调整哈。 没错， 它会有一些这样的变化。就这个调整和变化，咱们怎么来去做这种应对它？ 像您刚才说的，它有两个既有题目发生了一些在措辞或者要求上的变化啊。那其中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从遇到的困境和阻碍当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啊，是我们之后成功的基础。那回忆一下你之前的一些挑战、阻碍、失败，它是如何影响你的，你又从中学到了什么。这里面注意的是什么呢？之前的题目只有失败，那我们新增的题目呢，它加上了一些修饰词，比如说挑战啊、阻碍，就是为的是什么呢？它避免让学生把思路只局限在这个失败上面，对吧？就是说等于说它是拓宽了学生的一些可选的内容。 实际上就是还是拓宽大家的思路的。 对对对， 嗯，其实这个题目分析完了，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更加重要的应该是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的。实际上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文章的主题，就是自己我在写文书的时候啊， 嗯， 比如说我这文章的主题我怎么确定它，再有就是像这种小的这种故事，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 嗯嗯， 人家切个牛排都能够写到这个好的大学里边去了， 嗯， 就像这种小的故事，你怎么去展现？有什么样的技巧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没有？ 啊，好的，这个主题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还是要说从问题入手，就是比如说，无论是本科也好，硕士也好，我们假设选的是这个命题作文啊，那我们要理解它的问题，分析它的问题啊。如果是本科的话呢，啊。你选择了哪个问题，那你就选择相匹配的一些经历和素材啊。如果说硕士的话，他有些问题他问的相对来讲比较泛泛，比如说问的你的这个学术经历啊，实践经历， 嗯 啊，长短期职业目标，为什么申请我们学校等等啊。那我们可以，我们也是有一定技巧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一个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来写，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成长啊，对某个概念认识的转变啊，以及提升来写，就是说是一个提升形式的啊。刚才说的是一个贯穿形式的，我们还可以用当然我们写的时候可以开门见山， 嗯， 可以用贯穿可以用贯穿式的，也可以用扣题式的， 嗯。 但是我这边建议呢，要直抒胸臆，表达出你的想法，而不要让招生官去猜或者让他去感悟。因为我们知道，招生官每天看这个文书，时间非常短，量非常大。你如果说让他去想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时间的。 嗯，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有可能人家只是就是看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没错。 但就这十分钟，实际上是决定你命运的十分钟。 对，他可能用的十分钟看你的简历、你的推荐信、你的个人陈述啊，所以说他真正花费在你个人陈述上面的东西，他有可能只是一扫而过，有可能是只看开头和结尾。 嗯，那就是这开头怎么能让他打眼？ 这个的话呢，用形式有很多。 嗯， 我们还回到刚才那个切牛排的那个例子。 嗯， 像正常我们在写文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如果说这个我们能想到一些比较好的引子，英文叫做 hook， 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放在前面，然后呢，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们再扣题。就是在能够回归到你最开始的那个引子上面，然后中间在写的时候呢，不要过于生硬，穿插一些比较幽默的表达。但是从幽默这方面，其实我们在国内的学生做的其实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对对，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们在看一些优秀的国外的学生的文书的时候呢，我们从字里行间看着看着，我们可能就会笑出来，啊。但是呢，这当然幽默这一点不是必要元素，我们还是说要，还是比如说本科方面，那我们就是技巧兼大。我们这边的话，不建议说用一些特别写一些特别轰轰烈烈的事情，因为你想想，一个高中生他很难有这种经历。 对对，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幽默的这件事情，我多想一步啊， 嗯， 因为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这个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咱们这个中式的幽默。是不是不太容易打动这个西方的这些个考官？他们会更容易接受的应该是西方的这种幽默吧？ 对，没错。其实我可以给你刚才的这个在这个切牛排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嗯， 因为他呢说了一个事情，就是他怎么说的呢？因为他在手坏了，他在家休养嘛。嗯，他说无聊。我的无聊被大大的减轻了。被什么减轻了呢？被我这个朋友啊，他伤到了骑摩托车伤到了颈部这个事情减轻了。嗯，啊，那这个如果我们乍一听呢，就会感觉这个人比较幸灾乐祸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其实他要表达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冷幽默， 嗯， 对吧？ 嗯， 啊，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例子。 对，或者说是自己一种这怎么说呢，也叫豁达的一种这个心情，对吧？就是说你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阳光的这个人，对吧？ 一种表述的方式。 啊，对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比如说主题，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些个设定你怎么样去呈现它，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文章的这种形式。文章的形式 您会是建议大家用某一种形式，还是说这个多种形式都可以？你比如说有，是不是有写诗的，比如写小说的，写短篇的，写寓言的，等等等等。 原则上呢，如果说大学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呢，当然它可以采取这种形式。但是如果说采取了某种形式的话，那你如何在有限的字数范围之内运用好这种形式，那对你的这个文字功底就有非常深厚的这种考究考量。 嗯 啊，所以说我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其实还是不建议用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方法去写，我们用正常的一些书写方式去写就可以了。 嗯， 当然比如说本科它的创作形式其实很多样，我们可以以书信的形式去写，对吧？或者我们可以以对话的形式去写啊，然后呢我们根据内容去选择最匹配的这种形式啊，但是我们不要去为了追求不同而去故意去标新立异，那就本末倒置了。 还是按部就班的，除非你说我有绝对的这种把握，或者说我某一种文体我是特别擅长。 对对对。 但是这里边你还得要考虑一个，你的文体擅长，你是中文的文体擅长还是英文的文体擅长？ 对，然后把它转化成英文，然后要符合西方的这种阅读习惯，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文书，是不是所有的学校？一般你在做申请的时候都得需要提供文书吧，没有说有些学校是不需要的。 99%的学校是需要文书的，极少数学校是不需要文书的。 啊，极少数的，那就是说咱们还得按照这个绝大多数你去做这个准备。 没错，对。 那你这个文书的素材，得需要有一个前期的收理吧？你得一是搜集，再有一个你得要做一个很好的梳理。这个素材，通过什么来去搜集和梳理？ 像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学生发送文书调查表，比如说我们有简历调查表、个人陈述调查表和推荐信调查表，然后呢我们去指导学生去完成这些文书。但是呢这些怎么样让学生去把这些零散的素材啊整理成一篇合格的文书呢，这就需要我们去讨论。讨论的方式有很多，邮件、电话、面对面的去进行头脑激荡那种方式啊，目的就是说啊，能让他的这个素材变得更有可读性，然后再去帮助他把这些零散的素材整合成一篇有意义、有特点的文书。 您比如说，他可以去收集自己过往经历当中的哪一部分的内容？ 像这些经历呢？我们可能会就着某一段经历去跟他深聊深挖。因为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学生在填写这些素材的时候呢，他把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他就主动过滤掉了。但是通过我们挖掘呢，发现其实这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可以放在申请的文书里面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去不断的去挖掘深挖，然后找到一些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在这个经历非常有意义，但是他写的比较简略或者说侧重点还是比较有问题，那我们也会通过面对面讨论的这种形式，那把这个素材尽量给它做到能够用到文书里面。 其实有一点，刚才通过杨爽老师举的那个牛排的例子，我觉得就是有一方面是大家一定要陈述进去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有一种特别特殊的这种成长的环境，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如何造就了现在的你？ 对， 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加进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的，说这个 CA 新的系统当中新增加的那个这个题目的内容，那就是你个人的兴趣点，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给招生官呈现出你个人的这种兴趣点？ 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兴趣点你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这种方式来去表述它。 是的 啊， 是的， 那么这个是在文书素材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个技术性的这个提醒啊。再有呢，就是个人陈述这一部分，个人陈述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是的， 那么陈述这一块怎么来写？ 个人陈述这一块，其实我们秉承的是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说首先你要分析问题，对吧？我们如果自己认为这个经历很好，写的也很好， 但是文不对题，那无论是你在写中文作文还是写英文申请文书的时候都是失败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他问题问的是什么，如果是本科，他问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是硕士，那我们就要直接的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回答呢？那本科就是技小见大，硕士呢就是用事例说话，体现学以致用的能力，这样去写。 这是在个人陈述这个层面上啊，本科和研究生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的。 是的， 啊、 对。 好，那么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大家的问题啊，小彤彤他说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文书，它不是一篇，对吧？他呢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各篇的这个文书之间怎么做到相辅相成，能够互相补充？ 啊，这位同学问的问题也很好啊。是这样的，我们在简历呢，它是一个纲，对吧？我们把所有的一些经历啊，可能以条目的形式都已经列上去了。啊，那个人陈述呢，就像我们一个比较鲜活的一个肉，它有骨架，又有血有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写的，是我们自说自话，对吧？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文书，就是推荐信。推荐信呢，我们可以，因为正常来讲，这个推荐信呢，可能是老师那边来写，然后呢，我们可以为老师提供一些我们自己的经历，然后老师在写这个，老师在评价你的时候，那可以结合你提供给他的这个经历去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把一件事进行多角度认证，这样的话你的申请看起来就会更立体更丰满。 是所以您更倾向于是老师的像这个相关的推荐信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内容上的弥补和佐证。 对 其实说到这个文书的这种写作呢，其实归根结底刚才我们说三个字，做自己。另外一个，其实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事情啊，不拘泥于常规的这种法则，其实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这种聪明才智，我们才能够写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优秀的文书来。 是的。 好了，那么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杨爽老师，谢谢。 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留学面对面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那么稍后时间段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品读经典。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稍后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卢安宪为我们详细解析《上善若水》。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卢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 大家好，老子第八章有一句关键性的一句话，叫上善若水。老子在第二十五章也讲，人法地。什么是地？地面上存在的有三个最基本的事物，一是山，一是水，一是平原。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山与水啊，有个特别的一种感情和爱戴。孔子讲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又讲到，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还在讲到，比如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儒家对于这个水的这种钟情是为人所知的。 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常以水阐发道的精神和状态，他认为水的品格是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那么水为何会受到老子的推崇？上善若水的精神境界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其实我们对于水的这个观察来自于方方面面。汉代刘向对智者要水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便悦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然，其流卑下沟渠，皆循其理，似义。他什么也不畏惧，他表达的是一个勇。那么给万事万物带来的生命，它是一个然。所以呢，儒家所讲到的然，以及勇，以及公正等等这些概念，都可以从水上呢找到它的影子。老子不这样讲，老子说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那么为什么像水一样呢？我们平时讲到水，我们所看都是具体的水，江河湖海里边的水，海里的水，洋里的水，我们所喝的水，这些水都是有形的。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这种有形的水只是水的一种存在形式，却不是水的全部的存在形式。看得见的有水，看不见的也有水。看得见的是江河湖海里边流动的东西，那是有形的水。看不见的，在我们每个人的机体里边所流淌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们说是血液还是水？一切生命体，然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它之所以有生命，它的生命体里边所流淌的东西是什么？基本的成分就是水。所以水的存在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个有形的存在，它是个无形的存在，它存在于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它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四周，甚至存在于我们的机体里边。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像水这样存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去存在着。我们看到的水的是共性，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水也有它的个性。虽然一切动物身体里边所流淌的都是血液，但是血液和血液不同啊，它是个变量，它是实时在变化的东西。我们对于水的这种感知，对于水的这种把握和了解，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常以水阐发道的精神和状态，他认为水的品格是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那么水为何会受到老子的推崇？上善若水的精神境界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这我们讲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从根由上我们都要去对它做一个分析。首先，有水才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存在之所以不同，就因为它的这种水的本质存在有不同。虽然呢，山间土壤里边也有水，但是这个水它和草木里边 所用于的水它不一样。草木里面所用于的水和人和动物机体里边所流动的水它不一样。从另外一方面又来去讲，水又是生命得以继续延续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老子呢，对于水的理解是以此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我们认为水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比水更为抽象的东西的道是不是也是无处不在的？它更应当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体会到了水的这种奥妙无穷，那么我们在由水去体会道的奥妙无穷，因为无疑道比这种水呢更加的奥妙无穷。水是无处不在的，其实我们由此去体会道是无处不在的。 上善若水，水的品性与道内外相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水的感悟与思考来把握道的内涵和规律。在老子看来，水有哪些基本特性呢？ 那么老子说上善若水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看来，从水上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仁，可以看到义，可以看到勇。那么老子认为水有两个基本的特性，第一个特点是利万物，第二个特点呢是不争。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表达出的水的这样两个基本的特点。水给事物给世界带来了生命，所以水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利万物而不是害万物。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不争。水总是处于低处，老子讲依其善下之不能为百谷王。老子还在讲到洼则盈，水总是向低处流，什么地方越低它就向什么地方流。江海之所以那么大，那么的庞大，那么的博大，是因为它处在地势的最低处，因为处在地势的最低处所以它才那么大。依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有的人讲到了，那么不是水还有第三个特性，处众人之所恶，这个不能算作一个特性。处众人之所恶是不争的一个延伸的说明。水的两个基本特性利万物不争，不争的一个延伸的说明就是处众人之所恶，就是处于低处。所以我们今天说道家所讲到的水上善热水，我们从水里面所看到的两种基本的精神，一个是不争，一个是什么？利万物，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我们所应当信守的一种基本的道。作为八十一章最后的一句，它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了这句话，全部道德经就结束了。那我们看到利而不害源自于水啊，为而不争也源自于水啊，就源自于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么这里为什么就在讲到了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站在天地之间，我们应当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人类不要以为自己是天地之间唯一的存在，这个除了人的存在之外还有呢，其他物的存在，其他动物的存在。我们人类经常在说老鼠是害虫，苍蝇是害虫。当我们人类说老鼠是害虫，苍蝇是害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征求过老鼠和苍蝇的意见？当然老鼠苍蝇也会说你人类也是害虫，这没有标准。那么我们问一只老虎，老鼠苍蝇是不是害虫，他们一定会说不知道。但是你问老鼠问老虎人类是不是害虫，他们一定会说是。你说不够，好了，我们再问狼老鼠苍蝇是不是害虫，狼一定会说我不知道。你再问狼人是不是害虫，他一定会说是。所以当我们去说老鼠苍蝇是害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反省啊。在整个生物界除了人之外，其他的一切的生物可能会认为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害虫，我们难道不因此能够应该自省吗？人类来到这个世间，对其他的生物，对地球，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制造了多少的垃圾。我们把垃圾现在不仅 摆满了整个地球，甚至我们把垃圾现在已经在放置到太空中去了，这难道不是人类所应该反省的吗？其实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为了自己一己的私利，这样残忍的、无情的、野蛮的去对待其他的生物。我们吃鸡蛋，我们吃牛肉，我们喝牛奶，鸡蛋从哪来？牛奶从哪来？牛肉从哪来？我们却从来没有去仔细的去追问这个问题。鸡蛋是用来孵小鸡的，牛奶本来是供小牛吃的，牛本来是个牛，我们人是一个生命，鸡就不是生命。我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吃鸡蛋了，我们再也不要喝牛奶了，我们再也不要吃什么牛肉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重视生命，珍视生命，把牛当成牛，把鸡当成鸡，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老子所讲到的天之道，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当我们人类站于天地之间，我们所应当遵守的一种基本的法则，基本的准则。 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常以水阐发道的精神和状态，他认为水的品格是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那么水为何会受到老子的推崇？上善若水的精神境界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作为一个群体如此，作为一个个体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呢？我们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对他人带来危害，我不是一个大害虫，我是给他人、给社会、对国家带来的是利益，我是利而不害。当你有了这种意识，当你有了这种精神，当你有了这种操守，你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冯友兰先生讲到说，人生可以有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自然境界，第二种境界是功利境界，第三种境界是道德境界，第四种境界是什么境界？是天地境界。何为天地境界？就是老子这里所讲到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当你能够做到利而不害，以此来去作为自己的一种立身的法则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自己达到了一个天地的境界。你认为天地之间不简单的只有你存在，还有他人存在，不仅是有人存在，还有其他的生命体存在。我们对于他人要尊重，我们对于其他的生命体要珍重，所以才有了张载在《西明》里边所讲到的：“民无同胞，物无与也。”所有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事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和我们人类同样的、同等的一个生命体。这就是老子所讲到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还有一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然不是不为，不是无为。虽然老子思想中也讲到无为，但是无为在老子的思想中它是有特殊意义的。无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德，是不做不该做的事，并且是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自然而守住道。 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常以水阐发道的精神和状态，他认为水的品格是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那么水为何会受到老子的推崇？上善若水的精神境界蕴含了怎样的深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有人在讲的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为，这显然是对老子的一种不理解。老子讲的是为而不争。什么是争？争就是争夺，是把他人的想要据为己有，把公有的想要据为己有，把所有权为民的想要据为己有，那必然会遭到他人、遭到集体、遭到社会的反对和反抗，所以这就引起了纷争， 老子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陷可欲，使民心不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去讲的，争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唯而不争，这就是德。如果说前面所讲到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利而不害，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道，是个道的问题，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那么唯而不争更为重要是个德，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容纳，是一个对他人的尊重。我们认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不要把他人的德据为己有，不要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对手，更不要把他人当成自己的敌人，以楚楚说防的态度来去对待他人，那不是有道之人的作为。通过陷害他人、打击他人来去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那更不是一个正常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思想和行为。这就是所谓的为而不争，不是不为。我在前面讲到，之所以说为而不争是个德，德是你所得的道，你所获得的是必须依靠你自己来去获得，而不是把别人现成的据为己有，所以应当是为而不是争。当我们一个人有了这种意识，有了这种操守，我们就是自己达到了一个真正人的境界，达到了一个圣人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之道。我在前面也讲过，圣人这个概念在老子一书一共出现了31次，那么在大多数条件下指的是最高统治者，但是最后一次的用法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为而不争。当我们能够做到为而不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仅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我们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完人，一个美人。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道。什么又是道？我们在前面讲，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根，道又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那么我最后要说，其实道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本根，同时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道还是万事万物运行的一种基本的法则。因为这个道确实有规律法则的意思在里边，是天地运行的基本大法，同时道还是我们一个人所应当信守的、所应当遵循的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准则。道不简单是外在的，它也是内在的。老子讲到一个道不简单的只是要对外在事物做出一种解说和说明，说它是万事万物的本根，说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老子的用意更为重要的是在讲它是天地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的法则，也是我们一个人做人做事的基本的准则。它至少包含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含义。我们了解，我们把握老子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其实首先主要是把握这样的一个道。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四声杜鹃，杜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